下我还能写些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如果要选李白，创作也能搞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和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些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和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搞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 没错，我们今天音乐导航的大咖的主人呢，就是李荣浩。熟悉李荣浩的朋友，他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火哈。自金曲奖之后，李荣浩从一个幕后的音乐人，一下子就变成了大众眼中的偶像唱作人。为什么都市人都爱听李荣浩呢？他自己的情感观是否如他的情歌所唱的那样哈？对于音乐他还在坚持着什么呢？今天音乐导航我们就走进李荣浩。 两年前金曲奖的一名惊人模特李白，让李荣浩这个做了十多年幕后工作的音乐民工一跃成为大众眼前的唱作偶像。很多人说他的歌很有哲理，很深刻，甚至听完可以顿悟到人生真谛。这一次李荣浩却想用新专辑《有理想》来告诉你，其实只是你想太多。 大家可能说标题是有理想，第一感觉可能是想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要有一个远大的理想或远大的一个什么东西的，但其实我自己觉得吧，理想这个东西我觉得千万不要把它给它太具象，就或者你给自己画一道线。我觉得每天早上起来你就要想哇我要怎么样，我就真的就很累的感觉。对，但是因为我本人也不是一个特别负面的一个人，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听到这些歌之后呢，可以每天过得积极一点正面一点就好了。我觉得就算是有理想，因为有理想我不是很喜欢知识化的东西去要求自己。我首先我是一个我不太喜欢把事情搞很复杂的一个人，就是还有就是因为我的歌词吧就老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就觉得我老想教别人点什么，你听了我的歌以后你就立马你人生就顿悟了。对，我发片的时候才二十多岁，我今年三十一岁。对，我没什么资格跟人家讲人生讲道理，我只是说一些我想说的，大家完全不用在我的歌里去找我应该这样做，完全不用，压力不用那么大，那些就是我看到的东西，我看到了我就写出，而且我尽量以白话的方式。对，可能女孩就是女孩，可能我写爸爸妈妈就她就叫爸爸妈妈，就是很直接的。我希望我所有的歌所有的歌词每一句大家都听得懂，大家可以能放在自己身上也可以用，放到别人身上也可以用，我觉得这点很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这就一定要真实就又实在的东西，从一开始我也是觉得就做好自己想做的东西，比如说奖项能有当然是更好的，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肯定自己。对，这我可能不太会去为了争哪个奖项。你比如说2016年的金曲奖，我其实如果早20天发片我就可以参加2016年的金曲奖。对，但就因为就非常小的一个小细节我自己觉得不太好在专辑里面，可能一两首歌 可能要重新再弄一下。但其实你像我经纪人啊，经纪人都这么说，他说你这到底哪里你觉得有问题？我说不行，我自己听了有问题。他说那你就不是年底发行，我说那就不年底发行了。哎，我一定要自己这个东西舒服了，就哪怕我这张唱片出来之后，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说好的，但只要我自己心里面觉得舒服了，就你外界再多，我觉得对我来说都一样了。但如果我自己觉得那两首歌我就有问题，我在给别人介绍的时候，我自己都心里面都有点虚，你知道吗？所以还是觉得自己心里舒服最重要了。 这个小眼睛男人的歌词犹如都市白领的心灵鸡汤，出现在深夜朋友圈里。喜欢的理由千种万种，而嫌弃的理由，他们翻着白眼异口同声说，他总是在重复自己。才子佳人的戏码提升艺人的商业价值，也永远是娱乐版的热宠。人们更想从歌词的蛛丝马迹里窥探到他们的私生活。 就我家的事儿，大家可能关心我，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对。但我觉得就像每个人一样，对，你关心我家里的事，我觉得我能告诉你的，我都告诉你，对。但你要问太细节的，就我问你家事，你也不会告诉我，你懂我意思吗？对，就。前段时间在有个媒体跟我说，哎，他家里有个什么结婚了什么，我说那恭喜你，恭喜你，但我绝对不会说你怎么追你老婆的，对不对？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认识的？你爸妈对他印象怎么样？对，就是那么一个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每个人都将心比心嘛，就人和人都一样。你问我家事，我觉得我愿意跟你们分享的，我都会说，对。但就是有些太细了，可能不是说我们今天是艺人，或者是我觉得换任何一个人都一样。对，谁也不愿意去。我怎么自己家事全部告诉你？我昨天跟我妈吃什么了？我早上跟我妈吵架了？对，都一样，都一样。所以没什么敏感的，能聊的都聊。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感，可能是我们搞音乐的人知道怎么把它记下来、留下来，然后用你学到的这些技术跟知识把它呈现出来，把你的灵感呈。所以每个音乐人都有不同的风格，就你可能前些年学到的东西，搭配上你灵感闪现那个东西，所以。我自己觉得不太会把自己的什么感情观啊什么的放在里面，它就是很快的一个东西。 在这个音乐也在速食化的年代，人们早已没有耐心去听完一张专辑，去体会每首歌的情绪。那为什么人们爱听李荣浩？因为他唱出了你我的寂寞难耐。当音乐成了浮躁的消遣，能坚守传统唱片理念的音乐态度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就每个人东西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而且每年这个东西真的抓不太准。你知道我也是做流行音乐，也做了很多年流行音乐，跟各种各样的老板也好，投资人也好，资深音乐人也好，还是什么所谓的各种名号很响亮的一些人，大家都觉得自己能抓住这个流行。流行你抓不住的，你真的抓不住。就是明年八出来个什么东西，它就是流行，就是讲流行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产物，所以真的抓不准，你不知道，你搞不好明年就流行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每个人发挥好自己最好的状态吧，就把那里当成一个演唱会，就是表演给全国的观众看，就玩就好。太多东西没有玩了，就这几年真的有时候觉得想玩点别人东西，但是因为做专辑吧，我还是一个其实很传统的音乐人的专辑概念。我觉得专辑还有专辑的样子，并不是说我找十首我最好的歌全放里面，那你听起来这张专辑不顺不对。你包括我们在做母带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很细节的，比如说第一首歌跟第二首歌之间空两秒好还是一秒半好，它那个情绪要延续一下。当然可能现在十万人里面可能有一个人能感受到这个事情，但我们可能就是那一两个人。所以我还是一个传统的音乐人的概念，我还是希望，假如说我下一张完全变了，对，那我也希望它整个变的是合理的，我不希望很突兀的忽然变了一个东西，然后其他的又怎么样乱往里面凑。我还是比较念旧的一个人嘛。你看我所有的吉他，我那么多吉他全部都是旧的，买来就是旧的。对，我觉得老的东西自然有它好的地方，但也不是说新的不好了，对，可能也要跟着时代去一起去进步这个东西。但我觉得老的那些经典的东西一定要留着。你看我们现在做音乐的那些软件，行，你再厉害，你再高科技，高科技的让你觉得哇，这 它的原理还是我们小的时候那一套原理，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哎呦，对，就你说你再发单曲，你再怎么样，你还是在搞那个东西，你只是换了一个形式，你只是把 CD 变成 MP3 了，但你搞的还是音乐。所以我觉得就每个人着重的点不一样，但可能听出去效果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改变的话，自己看看吧，到时候什么时候想变自己就变了。对，其实变不难，变很容易。一起为幸福辛苦，倒不如做野生动物。你把谁，你让谁抓？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没错，在上个小节当中呢，我们的主人公就是李荣浩，他也是给我们讲述了他的一些爱情观哈。那么他的音乐到底好听不好听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经典的作品。